没那上海小车他不上。 哦，这么个不上啊。 可巧呢，小王他爸爸认识一个开上海的司机。 这不是解决了吗？ 解决什么了？给人司机做难了。 是啊， 你说帮这忙吧，违反制度。 对， 不帮这忙吧，又是朋友面子。 那也不能帮这忙。 还是小王他爸爸想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车给借来了。 哦， 司机不敢来开呀。 对呀， 就另外请了一个新手。 哦，这不会开。 哎，会开，就是不会拐弯。 嗨，这不是要命吗？ 不过呀，小翠离小王他们家不远。就隔三个门。 哦，还挺近的。 但是不能直接去。 怎么了？ 那得兜兜风，摆摆阔，显显威风，取取乐。 这浪费汽油。 也搭那天这司机啊，多喝两盅酒。 哦， 晕头转向就开着车了。 是啊， 开着开着从前面来一卡车。他往旁边一打舵轮， 开过去了， 撞见杆子上了。 今天坐小车啊， 一个急刹车，蹭的一下，小翠这脑袋整撞在车门的扶手上。 哦， 眼没着玩一三角口子，哒哒直流血， 多危险啊！ 把大伙儿急坏了。 就是 赶紧找纱布连眉毛带眼睛一块全给裹上了。 那看不见了。 我大妈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一边给脚一哭了眼儿。 这什么形象啊？ 您知道这是受伤了？ 不知道了。 以为佐罗来了呢。 就是 啊，一听说4月26号是双月双日，大吉大利的日子。我大妈他们同院啊，老李的小二也要改这天结婚。 是啊。 哎，两家在一院里办婚事儿。各不示弱。 哦， 那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还叫上阵了。 哎，结婚那天您看吧。 宾 客迎门是到处是人呢。 嚯， 两边摆上台擂台了。 是啊， 好几桌都摆好了。 老 李那桌先开始的 啊， 有一小伙子喊上了。 说什么呀？ 报报菜名。 哦， 小肚酱肉，香肠松花，红烧排骨，清蒸鸡鸭，南煎丸子，糖醋黄鱼，江苏风味，请快入席。 这菜还真不少。 我大妈说干什么呀？干嘛要瞄我们是怎么着？ 嗯， 我也来两嗓子。 不服气还？ 哎，溜菜叶，溜肉片，溜鲜蘑，溜肚块，溜肥肠，溜虾段，还有老太太钻被窝。出溜白菜。 出溜白菜啊？ 你没吃过呀？ 啊， 解馋去吧。 好啊，真够热闹的。 菜上齐了。两边又该上酒了。 对呀、 老李那边有个小伙子站起来，端起酒杯要抖抖机灵。 哦， 唱一个喜歌。 喜歌 这劲儿的 啊，您给学学。 哦，都有民有乐意啊，灵乐意啊。 行，这位还日本式的这个。 我大妈这儿有一位不服了。怎么意思？呵，拿日本喜歌秒上我们了啊？以为我们都傻了呢？ 嗨， 哥几个，端起酒杯来。 哦， 咱也得来一段。给他来个日本北海道民歌拉网小调带划拳的。 带划拳的。 哎哎呀啦，嘿呀啦，嘿呀啦，嘿呀啦，嘿呀，无愧神，无愧神， 六六 七个巧啊， 八匹马呀， 快喝酒啊， 全来了啊， 别安好。 这通乱哦， 真够乱的。喝着喝着可就打起来喽。 怎么还打起来了？ 我大妈这有几位啊？跑老李那桌吃去了。 上人家干嘛去？ 这边菜都吃光了 啊， 一看那桌还有几个鸡头，哥几个全过去了。 这至于的吗？ 有一主啊，一边吃还一边嘟囔呢。这鸡够老的。 嗨， 废我牙了。哎，你看我这一个月的这生活费，嘿，我全都随了礼了。 喝多了。 哎，今儿这10块钱我是搁这边了。我这刚看见一鸡头。 谁让你随来的呀？ 人老李那不答应了。嘿，你随礼了吗？你 问问吧。 有什么？哎呦呵，我还没敬礼呢啊。敬礼。 谁问你敬礼了？问你随礼了没有？ 随啊。 哦，随了。 随。 嗯， 你随什么了？我是随这10块钱了。 你 随哪儿了？我就随那边了。你那边吃去，你 脚轰走了吧。 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可不伺候白吃猴啊。 对 了，哎，我说你说清楚点，嘿，谁是那猴？嘿，我告诉你，你说话清楚点。我告诉你啊，我可听得清楚啊。你把那后槽牙张开了。你啊，怎么意思？你啊，我这是看得起你。啊，我才吃你呢。是吧？我要是看不起你，我还不娶你呢。 不娶呀？ 不是，我还不理你呢。 醉话了。 对了，我们这儿就天津包子，狗不理。那对，哎，谁是狗？嘿，你是狗，你是狗，稀里哗啦。 怎么了？ 桌子给周了。 哦， 剩菜撒了一地。闹得乌烟瘴气，